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169章，我哋一行三个人急急忙忙咁赶返营地，见到其余啲人亦都陆陆续续揽住佢哋收集咗嘅柴火啊，同埋啲食物啊赶返返嚟。喺一班人入边，林教授呢係识一啲中医嘅。我哋就将啲情况一讲，佢就即刻同阿豆腐诊物做咗个检查，得出个结果就係话豆腐而家嘅身体仲壮过条牛。至于嗰条蛇点解咬咗豆腐之后又会死咗，咁我哋真係就难以查出原因。豆腐听讲自己嘅身体冇事，即刻挥一挥手讲，唉，唔使讲咩原因呢，冇中毒就得啦，当即就攞出啲消毒水同埋嗰啲咁嘅纱布将个伤口处理咗一下。呢一阵时段飞亦都喺旁边，我一眼就望到佢懒靓嘅样子，不由得就諗起咗顾文文先前嘅话，我用隻眼睄咗一睄佢嘅腰间，但係又睇唔出收埋啲咩嘢咁。如果佢真係戴咗牛角，咁就讲明呢个姑娘八成亦都系个挖蘑菇嘅。不过一个挖蘑菇嘅人点解又会成为考古嘅学生呢？我哋先前嗰一隻俾人哋割断咗绳嘅船，会唔会系佢做嘅呢？咁佢咁样做又有咩意义呢？当初我哋只系将佢当为一个对我有好感嘅小姑娘，而家我点样谂都觉得有啲唔妥。我呢个人平日就掹埋块面，睇起上嚟又唔系太容易亲近嘅，一般啲小姑娘都唔会点搭理我。反过嚟都系豆腐呢一啲咁嘅嬉皮笑脸嘅性格比较惹人鍾意，所以佢嘅春天一般嚟得比较快。但系啲姑娘仔彻底了解咗佢嘅人之后，春天亦都好快就过去啦。而家諗諗，段飞就算睇上咗豆腐，亦都唔应该睇上我啊。呢个咁嘅姑娘仔一路上接近我，系咪真系出于佢嘅真情，定系会有啲咩目的呢？经由古大美女咁一讲，我对佢啊真系要多个心眼先得啦。就喺我打量佢嘅时候，段飞啊若有所觉，抬起头啊对我露出一个笑容，喺面盒上边嘅一个酒粒仔显得非常之精灵可爱。佢嘅外表睇起嚟啊真系实在无害，系咪真系我谂得太多而冤枉咗佢呢？亦话系佢真系太识做戏啊！于是我移开目光，视线喺众人之间一扫，忽然发现队伍少咗个人，阿英唔见咗。我问：咦，阿英去咗边度啊？呢啲地方蛇虫鼠蚁咁多，佢一个女人仲系唔好分散好。李宇啊，一拍个头，显然系将阿英唔记得咗。阿英啊，比较怕丑嘅，平时就好少讲嘢，坐喺我哋一班人当中都唔系点开口，好容易就会被人哋遗忘。阿李宇啊讲，求先佢话入树林嗰度捉几隻栖息嘅海雀返嚟烧嚟食㗎。啊，点解仲未返嚟呢？啊，我去搵下先。机械人四号即刻起身讲，吓，有海雀烧啊，咁咪捉多啲啦，我同你一齐去。我啊担心阿英出事，就同埋李宇同埋机械人四号一齐去，其余啲人就留喺营地嗰度处理一下啲海鲜，諗住搞好咗等听日爬山喺路上食。根据李宇讲，阿英係睇到一群海雀降落咗喺西边嘅一片树林嗰度，所以就攞住个匕首行咗过去。捉海雀呢一种事呢，喺海上行船嘅人就好有经验嘅，所以李宇都冇担心阿英所去嘅方位系位于月牙形海岸嘅左边，嗰度分布住一种同榕树好似嘅树种，喺内陆嘅冇嘅，我一时之间都讲唔出佢咩名。呢啲树就好似榕树咁， 树身下边嗰啲根须啊垂落嚟，扎入个肚入边，年久日深就越长越粗，一眼望去所见之处，全部都系垂落嚟嘅树根，有啲就长到好似人只脚咁粗，都唔知生存咗几多年噶啦。呢、这个地方啲土质表面呢就涵盖住海沙，咁呢啲沙都系由被啲风吹过嚟，布满咗成个岛屿，一脚踩落去可以留低清晰嘅脚印。好快我哋发现咗阿英嘅踪迹，行下行下，李渊就突然间讲：，诶，陈兄弟，我发现你啊真系几有艳福噶。我谂佢系讲阿段飞啲嘢啦，我系啱啱想开口。李宇先讲，嘿，你又唔知道啊，阿英嗰个丫头啊亦都鍾意你啊，成日都偷偷咁睇你。唉，老话讲啊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嘛，我都带咗三年嘅船，佢啊点都冇偷偷咁望过我。我一听啊大惊，觉得有啲扯皮，于是讲，嘿，你唔好开玩笑嘅。我自己认为警觉性仲系比较高嘅，边度有呢啲咁嘅事啊？李宇见我唔信，佢又缩一缩膊头讲：嗰、那个丫头怕丑啫嘛。再讲啦，你身边都已经有两个好似如花似玉咁嘅大美人，佢心里边啊，梗系冇底啊！我谂起阿英成日羞答答嘅样，不禁就喺度谂到，唔通？我今年真係行桃花运，係咪嗰个诅咒发觉整我唔死，改变策略搵啲桃花嚟揼死我呢？其实大凡啲正常人呢，撞到咗呢啲事难免都有啲沾沾自喜嘅。不过我好清楚，以前有钱嘅时候，我的而且确真係几得女人鍾意。但係而家冇钱，个性又好似豆腐话斋，心黑手辣，脾气又阴冷。边度有本事去惹咁多桃花返嚟啊？唉，越諗越觉得有问题，我不由得就諗起咗我阿嫲。虽然讲佢死得早，我都未见过，不过佢係因为鬼蛇之面嘅诅咒，性情嘅大变，最后惨死咗喺阿爷嘅身边。諗一諗，的确都令人哋心底发寒。我而家隐隐係有一种不祥嘅预感，即刻加快脚步。李宇喺后边打趣咁讲：，嘿，你睇下，我咁样讲，你啊真系迫不及待啊！哎呀，朋友啊归朋友，不过我讲警告你啊，你啊如果三心两意，对我妹子冇兴趣嘅话，就唔好去惹佢。我个人虽然冇咩长处，但系咧自认为都仲系一个专一嘅人。既然已经有咗文文，当然就唔会去招惹其他人嘅咧。我而家担心嘅系阿英会唔会受到咗某种嘅牵连，就好似我阿嫲咁。但凡阿爷身边亲近嘅人，最终都难逃厄运。呢个问题喺我个脑里边打咗个圈，最后又翻到顾文文嘅身上。我心谂，照计亲近嘅程度，与其担心阿英咁，不如担心阿顾大美女。一时之间，我有个諗法，喺鬼蛇之面嘅诅咒未解决之前，我同阿顾大美女嘅进展都系唔能够太快，我真系唔能够害咗佢。我諗下諗下嘢之际，机械人四号突然间扯住我手臂，佢呢虽然系一个只知道食嘅食货，但系专业素质系仲喺度嘅，观察力亦都好敏锐。我头先系走神冇发觉，而家俾佢咁一扯嘅手臂，顺住佢嘅眼光一望过去，不由得就大惊，见到顺住阿英嘅脚程嘅另一边，亦都有一排嘅脚印，睇上去有两到三个人咁嘅样，而阿英同嗰两个三个人明显啊相遇咗，而表层嘅沙土上边有明显大面积嘅刮蹭，睇个样好似有人喺地上边碌过咁。我睇到凌乱嘅痕迹，脑里面即刻冒出咗一幅嘅画面。阿英行到呢度，可能就真係遇到咗嗰两三个人，并且发生咗冲突，跟住就被制服带走咗。呢、这个岛除咗我哋仲有其他人，而且睇个样 呢啲人肯定就唔系普通嘅探险队，因为同探险队相遇系冇可能发生打斗嘅。你若讲喺呢个岛上边有好多嘅珍稀雀噶，偶尔都有一啲盗猎者趁机登岛。哎呀，弊啦，阿英可能真系遇到咗啲盗猎者添。我就有啲唔大认同啦，因为呢个咁嘅世道，周围都冇人迹。如果我系盗猎者嘅话，我即使真系遇到外嚟嘅人，亦都唔会有啲咩动作，因为离开咗岛之后，所有嘅人都各奔东西噶啦，根本上就唔会有啲咩报警之类嘅危险。嗰一批人绝对就唔系盗猎嘅，咁佢哋会系咩人呢？机械人四号就讲：快啲追啊！我哋三个人就即刻顺住啲脚印向前追，速度好快，冇几耐就听到都有人讲嘢嘅声音，似乎就喺我哋嘅前方。只系由于被嗰啲密密麻麻嘅树根全部遮挡住，我哋根本上就冇办法睇到前面嘅情形，对方亦都冇发现到我哋。嗰、那个系几个男人嘅声，声音啊比较大嘅，丝毫都冇咩遮掩嘅打算。仔细一听，讲嘅系日文。你越低声咁讲，吓、啊、扶桑人。我打咗个手势，示意大家继续前进。三个人啊，小心翼翼咁移住啲步向前。冇几耐，透过树根嘅间缝，我哋睇清咗前边嘅状况。系三个嘅扶桑人，着住黄色嘅户外服，围住一个人。嗰、那个人显然就系阿英啦，佢嘅手脚都已经被绑咗起上嚟。嗰三个人亦都唔知道讲啲咩嘢。不过睇佢哋个猥琐个样，就知道佢哋想做乜啦。跟住其中一个人将只手搭咗喺阿英嘅膊头上边，好似想要剥佢啲衫。我哋三个人即时啊眼都红晒，二话唔讲啊大喝一声啊冲咗出去。对方反应唔切，迅速就俾我哋三个人一人一个揿咗喺个地下度，神情系惊栗，嘴里边系叽哩呱啦咁样乱叫。我当先系一拳柄过去，直接将佢嘅门牙先打飞先。你如果常年出海，身强力壮，而我打起交上嚟，一个对五个都唔在话下。机械人四号就更加唔使讲啦。我哋三个人咁猛冲出去，片刻即刻将人制服咗，解开咗阿英身上嘅绳，又即刻将呢三条友啊扎成一嚿。佢哋嘅神情就显得愤怒无比。又有啲畏惧，嘴里边啊叽叽呱呱咁，唔知喺度讲乜。不过我啊只系听中咗其中一句，白鸡阿鲁。我对佢嚟讲，而家闹我哋闹得太早啦，留翻啲力，一阵间再闹啦。一听我开口讲嘢，三个扶桑人都即刻啊呆咗，神色仇视咁讲，法国人。阿李宇啱啱啊想安慰下受惊吓嘅阿英，一听佢咁讲，即刻讲：，呵，仲能够识听中文吓，咁啊更加好啊！翻转头求饶嘅时候，记得用中文吓，用日文我啊听唔到啊。其中一个扶桑人用甩甩咳咳嘅中文讲：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李宇讲：，居然你识得咁讲。我一阵间就真系好好地咁侮辱下你，欺我嘅妹子，我得等你见识见识下我哋满清十大豪营系嘅咩滋味。我啊压住呢几个扶桑人啊走出咗树林，翻到咗营地，将其中嘅情况一讲，豆腐啊即刻拉起衫就讲。竟然咁虾我阿英妹，我啊而家就阉咗佢哋三个。讲完佢掹个匕首出嚟，喺其中嘅一个扶桑人嘅裤浪间舞嚟舞去，吓到嗰条友即刻夹埋只脚讲： 有话好讲，慢慢讲。 李宇一脚伸过去，将嗰条友啊撑到跪低，佢又讲：求先，你唔系话能够侮辱嘅咩？吓，睇你咁嘅衰鬼样，快啲讲我知。你哋嚟呢度究竟系做乜嘢嘅？